是自怨自艾，谁不希望像飞鸟一样自由自在，谁不希望啊，谁不希望，只是很难。 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九六九， 此刻我是主打。 听经典音乐，想自在生活，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。大家好，我是歌手李慧珍。 当